第85集， 我爱你。 赵斌俯身，在罗明瑶耳边呢喃，再次亲吻她的双唇。第二天一早，罗明瑶去找周老师商量换毕业课题的事儿。赵斌上午要上班，正常时间起床，两个人习惯的一起坐地铁去医院。昨天鼻出血的病人，今天上午带着检查结果来找赵斌，是非常守规矩的，一直排着队等。本来检查完成都是10点过，再加上挂号等待的时间，到赵斌接诊时候已经是11点过，搞得赵斌都反而有些不好意思。查血的结果让赵斌很吃惊，病人的血常规提示全血细胞显著下降，血小板降到了54×10的9次方每升，血红蛋白只有56克每升，这个程度的全血细胞贫血是比较严重的，需要安排输血的。赵斌给他办了流观，请血液科老总会诊。血液科老总过来了解病史，看了检查也是有些惊讶。 我想冒昧地问一下。 血液科老总跟这位病人说话也不自觉带上尊敬的语气。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地大的老师。 病人虽然已经知道结果不好，但仍然表情镇定。 您是哪方面的教授呢？ 我做的材料方面的研究。 那么您平时接触有毒物质或者放射性物质吗？对不起啊，我们确实也是隔行如隔山，对您的工作不了解，但是全血细胞下降比较多见的就有这些中毒射线损伤。 病人略略颔首，认真地说。 没关系，我明白你们的考虑，但是我的实验和项目并不涉及这些东西。 血液科老总点点头，继续问。 那么暂时不考虑这些，我想尽快给你完成骨穿检查，明确现在你的造血系统什么情况，您看可以吗？如果同意，您通知家属过来，我今天在急诊就给你做骨穿，然后急诊科给你申请用血，因为我们血液科现在病房住满了，要等到转科再检查，我担心时间等了太久。在急诊做这些能节省时间，只是费用上面，所有在急诊开出的费用都不能通过医保报销。 我同意尽快完善检查，费用的问题不用帮我操心，我在学校那边是可以享受全部医疗费用报销的。 赵斌处理完了病人，中午下班先走了，但他还是很关注这个病人，晚上上夜班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没想到留观室没找到人，交班的时候问起，老总感叹道： 这是个非常震惊的事情啊，赵师兄。 怎么回事？ 这个地大的化学教授上午看到结果，和医生沟通病情以后，就联系了自己学校的领导。地大那边非常重视这个教授，学校领导特地找到了医院，很快动用各种关系，安排了血液科一个非常优秀的副高来急诊科了解病情。下午副高和住院总一起给他做了骨穿，做完标本送检验科和病理科，血液科自己也拿了一份玻璃推片，马上就回科室办公室用科室显微镜先看了。血液科副高根据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征象，初步判断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医院结果反馈给了病人和地大领导，并且告知他们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疾病要除外接触有毒物质以及射线。学校领导出于谨慎，给实验室那边打电话进行排查，问询教授手下的几个助理研究员实验室有没有相关的风险。结果说起病人的病情时候，两个助理表示他们近一年也有类似症状，脱发很严重，其中有个女助理说头发掉太多，已经必须用假发。实验室出现这么多相同症状的病人，学校也必须留心了，通知了实验室几个助理研究员全部去医院查血常规。就在本校医院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三个有相同的头晕乏力脱发症状的助理都有不同程度的全血细胞下降，发病有群体聚集，这个要高度怀疑中毒。结果出来以后，学校就报警了。病人下午安排去了 VIP 金卡病房，在那里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据金卡病房同事说，晚些时候还有警察来病房询问情况。 警方那边把实验室已经封锁了，实验室所有东西都要进行毒物检测，其他几个全血细胞下降的研究助理也送到了 C 大附院，安排进一步检查，希望能获得更多信息。 血液科的林老师，就是今天来看病人的那个，他走的时候跟我们讨论。 急诊科值班二线说， 他觉得像射线造成的，他之前遇到过这种成年人在账，有几个病情跟他基本一样的，就是射线造成的。 现在有射线接触的行业防护都做得很严吧？ 急诊科老总问。 这种事情真的不好说。 二线摇了摇头。 一个是这毕竟是射线，防护再严，长时间接触，慢性射线损害还是有。我们放射科的同事做介入的，做 CT 和 X 光的，不是都还有射线计量的牌子吗？一年接触时间不能超过多少？二呢，在一些不透明的地方，这些防护到底有没有达标，没人清楚。 大家唏嘘了一番，赵斌又问， 今天下午是反复确认了呀，他这个实验没有射线接触啊。 二线高深莫测地扶了扶眼镜，严肃地说， 老赵，你想，学校都报警了，什么意思啊？ 赵斌觉得这件事儿真的不敢细想。这件事儿一周以后才有了结果，金卡病房的同事告诉他们，病人现在考虑就是慢性射线损伤造成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医院的中毒和职业病中心来查的，毒物筛查做完都没有问题，给他做辐射检查，查到体内有残余射线，其他研究助理检查结果相同，而且从骨髓图片来看，放射性物质接触时间较长，造血干细胞已经严重受损，病情无法逆转，治疗上没有特效药物和其他有效治疗手段。据知情人士透露，警察那边在办公室找到了放射性元素，具体是什么没有明确消息，只听说是病人办公室里的一个相框后面，现在正在追查谁动的手脚。所有实验相关人员都被带去派出所问询了，目前有一个重大嫌疑人，是之前跟病人竞争项目的教授，两个人因为这个事儿之前闹得不可开交。到底最后凶手是谁，迟迟没有消息，最大的可能是学校已经清楚了，但为了面子把事情淡化隐藏了。这件事儿一个多月在医院里各个微信群传得沸沸扬扬，所有接诊过这位教授的医生护士都惋惜非常，义愤填膺。结果事情就这样草草收场，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无论真相如何，事实是一个优秀正值事业上升期的教授就这样废了。后续的事情赵斌只在微信上了解，他现在还有更关心的事情，那就是罗明瑶的开题复审。周老师手上课题本来就不多，罗明瑶参加了两个，是比较勤快的，现在要新找一个课题做，还要明年五月以前出成果，基本是不可能的。和周老师商量以后，只能换上罗明瑶之前自己拟的二甲双胍在不同民族人群中的差别。然而这个实验原本周期就长，现在实验才开始一年多，数据还没收齐，还只有一个西藏地区的数据做对比，要拿出来做毕业课题显得非常单薄。和周老师讨论了一上午，两个人才定下，也不再追求更多实验组了，就把一个藏族做好就行了。 小罗， 周老师背微微佝偻着，显得有些憔悴。 这次是你被我连累了，我希望你不要生气，后面主任也不好再为难你了，老师尽量争取让你后面都顺利。